敏新书袭击梁振英现已接受预购。 预购方法，请亲临普罗政治学院支付现金或支票，存款于普罗政治学院东亚银行储蓄户口，并将入数纸副本电邮至图中地址。电邮需清楚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将划线支票抬头请写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邮寄至普罗政治学院，并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 唔理政治，注定习书，关人胆字，做只港猪。天下人，天下事，天下正经。 好，欢迎来到 天下正经。 几多人啊？ 好难 得齐，今日好特 别嘉宾， 超级特别嘉宾。你哋平时都冇咁多人噶嘛？我有时见两件啫嘛， 两个、三个、四个 啫嘛，四个最多系嘛？ 通常过节嗰阵时咧，着得两件。 咁然后柳翔嗰把声咧就喺后边噶嘛，你唔知忽然间整两句出嚟咁样噶嘛？ 系啊， 好似以前啊。台長個角色 係啊，台長嗰陣時咧就係我一個人做一個鐘頭，然後佢喺後邊喺度笑嘅啫。咁但係柳 Sir 起碼要加兩句噶嘛，佢 夠唔夠啊？兩句啦， 就柳 Sir， 柳 Sir 做咗好多功課嘅， 做咗揀咗兩個先嘅，都唔出鏡啫。 嗯，好啦， 咁啊好，好高興， 好開心啦， 今日嚟到我哋。 我啲 jet 咧都未過嘅，係 啊，好辛苦㗎。 唔係，我琴日朝頭早五點鐘起身喺紐約時間，跟住坐八點鐘機，跟住落嚟，今日中午到，咁啊紐翔嚟接我， 嗯， 係嘛，跟住就直踩落去聖地亞哥，跟住就去拍一個直播， 嗯， 即係呢個 Facebook Live， 咁啊跟住就翻去酒店，咁然之後去食飯，跟住。瞓覺， 即係踩通頂啊嘛！凌晨兩點到夜晚，夜晚十點十一點啊嘛！ 呢一程真係辛苦啲，多咗個成 成 呢一個。 唔係因為唔係都嗰個即係喺飛機時間太長啊！明唔明啊？你譬如我話其他嗰啲站咧，譬如我温哥華落 Calgary 咁啊兩個鐘啦， 短途 咩？全部比較短啦，就算 Calgary 落去多倫多都係三四個鐘啫，係咪？嗰相對好啦，多倫多落嚟紐約一個鐘鬆啲啫。 喺 New York 飛 嚟 算 係 最長， 最長， 即係最東最西。 喺 New York 住咗幾耐啊？喺 New York 住咗幾萬啊？ 紐約係三萬咯， 三萬 係咯。咁就其實係辛苦嘅，不過我哋而家慣咗啦。 一定辛苦啦，走走日日。 成個 trip 而家去咗一半啦，已經。呢站都緊要， 重要。 呢站都緊要，呢站唔係中站。 唔係三藩市， 三藩市嗰度係咩？ 三藩市我就可以唞啦，因為三藩市咧。就住十幾日嘅，因為我要探孫啊，所以我係聖誕前先翻香港嘅，23號先翻去嘅。 哦， 係啊， 我23號先翻去。 係啊， 你唔過埋年？ 咁唔得，要翻去過聖誕噶嘛。 哦， 係 咩？ 因為聖誕係我太太生日啊嘛。 哦，生日快樂先， 咁我冇辦法 啦。記得噶嘛？ 邊個？ 阿 K。哦， 咁你呢個節目即係啊？而家都應該好多人睇啊嘛！ 最高紀錄都差5000， 擺喺賣位度，賣位咯， 抽賣位度 係啊！因為你哋有時嗰啲題目講下美國啲嘢，啲人有興趣嘅都，佢個個都喺度講香港嘢，係嘛？咁你可以楞到咁就講啦。如果唔係真係 好多時都有關係嘅，真係 有關係啦。咁但係講下香港嘢啲，唔係講下美國嘢啲人香港， 即係美國嘅大事，香港唔多唔少都會播啊嘛。 咁你譬如好似呢個， 開槍打死人都播嘅。 咁譬如呢個選舉咧， 係啊， 呢個選舉好多人都關心噶嘛，係咁所以即係都有得做嘅，我覺得。 同埋其他節目講咗咧，我哋通常唔講 嘅。咪咯， 咁我哋講翻啲嚇，可能香港。在美國有香港冇嘅嘢啦，可以講嗰啲最少講。 咪同埋你可以針對有啲對象就係喺呢度嗰啲香港人啊嘛， 最想嘅 係嘛？譬如佢哋有啲即係喺度。 讀書又好，移咗民嚟，咁或者喺度做嘢，咁佢哋都有好多嘢都想關心噶嘛。 有啲唔使成日聽，呢、這個都係當初我哋目的啊，因為呢度其實都係講咗我哋一台 到 大， 唔想聽呢個主流傳媒。 而家其實越嚟越少啊，你 真係 你可以放心，而家真係越嚟越少。 我哋嘅短期願望就係拆咗呢度嘅大台。 但係呢度嘅大台咧，其實即係我自己都有經驗，我都上過啦，係咪先？佢呢度嘅大台而家嗰個聽眾咧，佢係越嚟越少，因為啲人會上網聽第二啲節目噶嘛，係咪？係 啊。 咁你講嚟講去講呢度社區嘅嘢，跟住你講香港嘅嘢咧，或者講大陸嘅嘢咧，即係其實好多人都聽過曬啦。你啲係嘛？即係你歸邊係嘛？你我有時好唔明呢度啲電台點解要拆共產黨牌喎？佢拗曬頭。 我都唔知點解。即係呢啲都係廣告廣告商嘅 都係資金啦，都係大陸資金湧入嚟啦，全世界都係㗎啦。 都唔係好多呢度，好似你睇大紀元嗰啲，我唔知道大紀元係咩。 大紀元肯定。 好大紀元嗰啲，你打開都好多廣告。 好多廣告 啊！有 有 嘅， 係嘛？所以其實 佢哋都好犀利，大紀元無處不在，佢都有電台㗎。係 啊， 有電視台添，有電視台添。 新唐人電視 係啦。 喺度我哋咁啊，不過今日鬱敏嚟到咧，其實有一樣嘢我就。自己有少少， 我哋除咗閒話家常，其實都有啲嘢想講噶。 因為鬱敏嚟 嘅有 topic 嘅，有 topic。 我自己咧就都有留意到台灣啊，即係自己都係中華民族子孫，就是、中華民國嘅後人。OK， 雖然嚟咗美國做咗美國人係嘛，就係我咧都係好認真五星期嘅 ，OK， 係嘛？所以咧，即係而家咁。Donald Trump 同蔡英文呢個電話嘅聯繫咧， 牽連大波而家， 係牽連大波。咁我覺得即係有鬱敏喺度，就等鬱敏解釋成個嗰個。 唔係，跟住對台灣潮嘢嚟講咧，就係呢個所謂台灣問題。過去有一段時間咧，即係其實都係喺成個國際關係裏邊咧，特別係兩岸關係加埋美國咧，都好多人都好關心嘅，就係叫台灣問題啊嘛，係咪？台灣問題嘅係兩個層面嘅，一個咧就係台灣。即係同大陸之間呢個兩岸關係，咁好啦，究竟係一邊一國啊，定係一個中國啦、啊？咁呢個喺島內都有個所謂統獨嘅爭議。咁一般嚟講就叫呢個叫台灣問題啦。咁喺國際上亦都叫台灣問題喎，係咪？咁尤其是1979年咧，即係呢個中華民國同美國斷交之後咧，咁台灣究竟喺成個國際社會裏邊嗰個定位啊？因為你冇咗美國一個最強嘅、最大嘅國家做呢個邦交國。係嘛？咁對台灣嘅影響有幾大咧？咁有一段時間，即係喺1979年至到即係成個1980年代咧，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即係台灣朝野好關心嘅問題，同埋外邊嘅人都好關心嘅。咁但係自從即係呢個美國佢有個台灣關係法之後咧，咁始終就係大家覺得對台灣嘅安全都係有個保障嘅。嗱，雖然佢即係佢你話出賣又好乜都好啦，佢因為基於政治現實，佢一定要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咁佢已經算係一個即係最遲同呢個中華民國斷交嘅一個大國嚟㗎啦，已經係咪？日本嗰啲神早已經斷交啦，英國仲犀利。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佢就已經係承認咗中華人民共和國㗎啦。英國就係係咪？咁美國翻嚟已經到1979年喎，係咪？咁喺1979年之前咧，有個中美共同防禦條約，咁即係美國咧就要防衞台灣海峽嘅安全嘅。咁其實亦都係基於美國自己嗰個戰略需要㗎嘛。因為美國在整個亞太地區嗰個軍事的部署，你看看無論在呢個日本啊、關島啊、菲律賓啊、南韓啊，新加坡啊，跟住台灣啊，喂，整個所謂亞太地區根本就喺佢完全可以操控噶嘛，咁啊，好啦，咁而家你同即係中國嗰個關係兩強，係嘛？嗰個尤其是冷戰結束咗之後。咁究竟點咧？咁所以即係台灣問題，其實一直以來咧都係一個即係國際關係上邊，特別係以美國即係作為成個亞太地區啊，即係嗰個軍事部署嗰、那個即係大哥嗰個地位咧，佢個台灣呢一笪地方對佢嚟講都係好重要嘅，所以有個台灣關係法。喺台灣關係法底下咧，佢雖然同你冇外交關係，但係要維持嗰個經貿啊、文化嘅實質關係，所以有個最在台辦事處。認同嗰個大使級嘅，譬如喺呢個啊聯絡辦事處，譬如呢個台灣喺美國聯絡辦事處喺 DC， 嗰個就等於就係 embassy 嚟嘅，你明唔明？即係等於地下 embassy 咁解啫，你明唔明？咁啊實質關係咯，但係正式嘅外交關係就冇啦，係咪？咁所以政治上聯繫咧，佢又唔俾你有個官方嘅咩咯，所以你台灣即係中華民國總統 佢要外訪，佢要過境美國喺 LA 或者其他地方，咁就幫美國嗰啲即係參議員啊碰下頭，咁都話啊，我即係維持呢個實質關係。但係總統咧就唔會同你見面嘅，因為總統一同你見面咧，佢就變咗違反咗同呢個中國嗰個所謂嗰個外交，即係因為建立呢個外交關係嗰個公佈裏邊嘅規定啊嘛。 國務卿可以 啊， 國務卿得 都唔得， 國務卿 都唔得，都唔得。咁所以咧就好啦，咁啊翻轉頭講翻而家呢件事啦。你一個當選的總統，後任總統，你跟這個台灣中華民國總統通電話，當然這個電話就不是你打給他的，因為你當選他打給你就即是恭賀你，是吧？咁好啦，本來呢個係一啲即係外交禮節上嘅，根本佢係唔可以接你呢個電話嘅。如果從嗰個外交嗰、那個，因為你係總統嘅身份啊嘛，係咪？咁我係一個後任總統，咁其實都係等於總統啦。咁我接你呢個同我冇邦交嘅，而且冇邦交之中就係因為我同北京建交，係咪承認一個中國就係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跟住我同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統通電話，咁呢個就一定係外交上面一個禁忌嚟噶嘛，係咪？咁咪從來都冇人做呢啲嘢噶嘛，所以咪就話1979年以來從來未出現過，即係美國總統同台灣嘅中華民國總統有通過電話嘅，從來未試過嘅。就打破咗呢一個所謂慣例啦嘛，你明唔明？咁但係你又諗翻湯魯森嗰個人咧，即係我自己今日做踢爆，我又提到一個觀點就係，屌佢生意佬嚟噶嘛，係 啊， 佢政治素人噶嘛，你睇佢喺 Twitter 打飛機，我哋叫咗喺網上打飛機啦，咁佢 po 個段文就佢 po 個段文就話，喂，屌我一年賣 billions 數以十億元美元嘅即係嗰啲軍事設備俾佢。咁但係我唔可以同佢講電話嘅咩？好有趣喎，好有趣喎！咁你同個生意佬講，屌你幫我同佢做生意，我同個客，佢 entertain 我又好，我 entertain 佢又好，屌咁都唔得？咁屌你人民幣貶值，你有問過我咩？係嘛？咁你而家你入口關税，你加我税，你有問過我咩？ 關税？ 屌你去南海，你喺南海度耀武揚威，你有問過我咩？ 粗暴干預美國內政， 屌你！佢真係好差寸。咁喺佢嚟講會咁，以前啲總統唔會啊嘛，一白有白，一板一眼咁。因為點解咧？因為佢係一個政治素人，佢冇包袱，佢去亂 Q 咁噏， 係啊， 係嘛？但我就咁樣睇，當佢出年一月宣誓就任之後。他就不可以再在 Twitter 打飛機了、okay? 咁呢、這個呢一、這個户口咧，就可能就係佢嘅助理盤啦，就唔係佢，唔係佢中意屎忽痕，可以擺一段嘢上去喺度説三道四就唔得。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呢、這、一個電話，尤其是係佢主動，因為台灣咧，譬如你蔡英文打咗個電話俾佢，話恭賀佢，佢最多官式就話啊，我哋都有恭賀呢個新即係新當選嘅總統係嘛？基於嗰、那個即係外交的禮節係嘛？咁但係佢唔會大張旗鼓去講噶嘛，因為佢唔知道你中唔中意噶嘛，係咪先？即係好暗下底嘅，你明？所以台灣其實就夾喺中國同美國之間兩大之間難為小，呢、這個角色係好難扮演嘅。我而家話俾你聽。咁今次就係 Donald Trump 自己主動喺個 Twitter 度貼文講呢件事，講呢件事之餘仲要調戲好唔順，因為有人炸佢型，你明唔明啊？ 係嘛？咁俾人串啊嘛！ 佢最唔中意呢啲咁嘅嘢。 咁我點解唔講得咧？即係咁點解唔可以通呢個電話 咧？屌你老母！ 點解唔通得呢個電話咧？即係佢變咗咁樣，咁所以咧就件事咧就當然而家。即係中國人係玻璃心嚟㗎嘛，要你一下雲水咁樣，佢就好掹疹，你明唔明 啊？到今日仲喺度話咩啊嘛？話 放佢兩個， 唔係刪中國領事館、美國領事館。 如果玻璃心就好啦，唔好嚟美國啦。 唔係，但係我覺得咧，即係形勢比人強咧，但係佢都唔可能，即係中國亦都唔可能有啲。即係比較激進啲嘅嗰啲反應咧，冇意思噶嘛，去到最後，因為佢都未正式宣布就任，佢只能夠聽其言觀其行。咁因為佢做咗呢樣嘢，其實做咗呢樣嘢咧，佢就被動嘅呢個 Trump， 因為你蔡英文打個電話俾佢，咁佢真係傾咗十幾分鐘，跟住佢就將呢件事講出嚟，跟住然後因為有人炸營，跟住佢又講咗兩句説話，咁係嘛？咁 好 有趣喎，咁變咗，跟住佢有條氣唔順咯，繼續講喎，因為你中國債完之後，佢就繼續講啦嘛，係咪？跟住就話：屌你人民幣貶值有冇問過我啊？我通個電話要問你，你真係係嘛？呢啲有曬啦，睇翻佢 Twitter 嗰個， 我即係佢唔睇得鏡，性格問題。 睇得鏡，嗱呢個就係真係性格問題。其他嗰啲政客咧，即係佢係唔會咁樣，好似佢咁樣做咁啊！呢個好明顯嘅啦。咁所以將來會點咧？嗱，我哋可以分幾個角度嚟。大家台灣內部咧，當然。 即係台灣問題又俾人攞出嚟講咧，對台灣嚟講都唔係一個壞事啦。同埋即係台灣都有佢嘅即係個地位喺度啦。咁尤其是中美關係咧，即係今時今日又唔係叫做十分好，亦都唔係十分壞，係嘛？咁好多時會因為南海嘅爭議啦，或者而家將來人民幣即係嗰個人民幣嗰個匯率嘅 關税啦， 關税啦，咁都係會有爭議嘅。仲有就美國永遠都揸住個人權嚟帶你㗎啦，係咪？咁所以對台灣嚟講，台灣就會發揮一個制衡嘅作用喺度啦，係咪？即係佢可以揸住台灣嚟做籌碼，係嘛？咁俾啲壓力呢個北京，咁調翻轉北京咧又要俾啲壓力你台灣喎，我搞下你台灣又俾翻啲顏色你睇嘛，咁有時諗下就好好笑喎， 好似兩公婆咁。 喂，你係啦，而家就好簡單嘅，即係你個大婆開始炸型，你明唔明啊？就係咁啫嘛，你同個小三而家又眉來眼去，嗰個就冇名分嘅。如果你台灣，其實台灣原本係大婆嚟嘅，撲你街，大婆變咗小三，係咪？因為佢原本就係有名分嘅，係咪？變咗冇名分，而家你呢個有名分嘅咧就揸型，你後來入宮又踢走咗呢個就而家變咗小三， 係 係咪？ 家福冇你份。 如果咁講，香港真係慘，變咗棄婦。 係 喎， 香港就棄婦啦，小三 你都唔理你啊， 小三都 玩完啦， 小三都仲 都係叫做小三啊，係嘛？咁你呢個大婆，即係而家本嚟小三變大婆嘅，屌你大婆而家賣曬，而家係 係啊，而家大婆 咁啊，其實就係咁，然後嗰個做老公嗰個就係。屌，玩下呢個大婆都好，係嘛？即係咁樣，又係同嗰個小三又可以勾勾搭搭咁樣，唉，真係慘，係咪？咁所以其實都係有趣嘅成個咁，但係台灣咧，我就覺得佢又唔需要太高興咯，係咪？因為始終即係美國嘅外交政策咧，都係以美國嘅利益為第一優先嘅。係 啊， 咁但係即係你呢個 Trump 佢呢種玩法咧，即係當然我覺得佢啲幕僚啊，當個國務卿產生之後啊，或者外交部長啊咁。就會同佢講：，喂，大佬，你唔好 收下手再搞啦， 訓練啦， 唔好亂嚟。咁但係我覺得佢嗰、那個即係佢嗰個陣營咧，佢都可能會覺得佢呢個未上唔係一個即係政治上亦都對即係大陸嚟講咧，即係對中國嚟講咧，亦都未上唔係一個可以即係玩一下嘢啊，施壓力啊，甚至即係冇嘢㗎，政治上就係咁㗎啦，係咪？咁呢個總統係咁㗎嘛？ 係咯，個個都知道係咁噶啦。 係啦，咁就可以試探下，即係你即係北京個玻璃心究竟係即係 有幾玻璃啊？ 有玻璃， 都好靚玻璃㗎啦。咁我話俾佢知。 屌你而家大陸嗰啲網民喺度發癲嘅民族主義，咁啊好啦，咁你跟住就排隊去攞 visa 啫咪？ 係 嚟嘅，係咪？你 快又諗嘢諗啲錢點樣走啦？係咪？ 我一套走動，跟住你咪又有啲人去排隊。 只腳最誠實。 我最記得係當年咧，即係嗰個中國大使館。南斯拉夫大使北約軍在南斯拉夫大使館嘅時候，屌你排曬長龍，即係圍呢個美國領事館，即係大使館啦，喺大陸啊北京啦，跟住轉頭就去排隊攞 visa 啦， 順便 屌你真係係嘛？嗰件事即係calm down咗之後， 我都記好記得，我記得CNN記者就話同一批人掟咗大陸啲。大陸領事館啲玻璃磚三日掟到槍爛曬，同一批人排隊攞美國 visa。 佢應該俾佢唔俾人影咗佢。 係， 可以告白佢， 可以告埋佢。 咁台灣入邊而家好似國民黨佢哋又點睇？ 唔係佢哋都覺得係好事嚟嘅喎，即係佢仲覺得啊，咁起碼你台灣即係喺個國際社會裏邊受到重視啊嘛，又重新因為。這個後任總統通這個電話，還有他很高姿態地將這件事說出來，是吧？那即起碼不會 ignore 你台灣先，至少，是吧？過去有一段時間真的你不是小三，真是棄婦來的，你明白嗎？即是直接 ignore 了你的嘛，那你現在變成大家會炒熱的嘛。 但是大陸真的會不會有實質的行動，例如真的講，例如拿你兩個小的邦交國來到，即是 嗱咁，如果咁樣嘅話咧，咁你就好悲哀嘅一件事啦。你唔係話台灣係中國一部分咩？你唔係話屌你血濃於水咩？你唔係話屌你骨肉相連嘅同胞俾你老味啊？唔家產，你而家就竟然去係嘛？因為呢條美國佬呢條黐線佬 做到做啲咁嘅嘢，咁跟住你就去報復翻你自己人喎、 啊。你報復美國喎、 啊？屌你唔報復美國，你去打柒啊 Donald Trump 啊嘛，應該係你杯葛佢嘛，佢做總統啊嘛， 你又唔夠佢打？ 呢個就係唔係你將中美關係土隊嘛？你唔係，屌你喂，你真係門口狗嚟嘅係嘛？ 敢講根本就唔 你係門口狗嚟嘅，你唔敢對呢個強敵，你就走去搞自己人，咁你嗰個係你自己人噶嘛？你話係 嘛？ 自己同胞嚟噶嘛？係咪？屌你！即係咁樣做就係好人憎咯，係嘛？ 應該唔俾當個槍俾澳門開賭場。 嚇！佢唔俾澳門開賭場啊？點解啊？ 哦，佢有諗過嘅咩？ 唔知 可能㗎， 可能出奇啊！ 如果佢做唔到總統， 因為佢做生意嘅啫嘛。 佢好多生意唔出奇㗎。 咁佢真係有開賭㗎嘛？唔出去攞佢賭場係咩？係 啊，周圍咁樣呢件事都有。 唔係，但係即係我套用翻佢嗰句 interesting。呢条友 但我会想国民党会取咩姿态去？ 唔系国民党佢就会咁样啦，因为佢系在野党啦，系咪？咁佢即系会叫你蔡英文不要交先踢走， 都会咁样做， 梗系啦。咁事实上亦都系咁啦。咁国民党亦都觉得喂。即係你打呢個電話，咁呢個邊個都係一樣咁做噶啦，馬英九又係咁做，邊個總統都係咁做噶啦，係咪？咁但係佢嗰個回應係咁樣喎，以前嗰啲係冇回應 喎。哦，以前其實可能都 即係以前奧巴馬人聽， 唔係奧巴馬人聽咗，不過佢唔講 啫。佢問佢或者問啲助手接咗就算咯， 係啊， 啲助手接咗先咯。 但係佢而家就問題就係你。打呢個電話唔係 Donald Trump 自己接噶嘛，佢啲助手接咗之後就真係俾佢聽噶嘛，咁佢真係同你 講十分鐘 啊，仲要聽，仲要鋪文再出打嘛，係咪？ 哇！原來 因為有啲人一定勸佢噶嘛，喂你唔好啊，大佬呢個係嘛，一個中國政策，one China policy 啊，唔好亂嚟啊咁樣，佢唔啱聽咯，就係。 Donald Trump 唔理高調地，直頭係。 咁佢唔係用官方，你唔可以用官方去做一個聲明。講呢啲説話咯，你只能夠打飛機咯，喺網上，你明唔明？咁但係你但係你係後任總統，你喺網上打飛機就認同官方宣佈宣嗰個聲明嚟噶嘛？你明唔明啊？如果唔係北京就唔會咁興啦，係咪啊？佢當然係打飛機啫，定係我成日講過喺網上打飛機啫，係咪？ 我 冇嘢。 我有個 moment 喺度諗緊，究竟嗰係咪 Donald Trump 嚟？成日 pose 嘅，我係佢嚟嘅， 佢自己嚟。 佢都手痕㗎，佢都好中意 pose 嘅。選舉嗰陣時已經係啦，係咁 post Twitter。 佢又係好唔中意主流傳媒啊嘛。 唔係好明顯噶嘛，成個選舉就係嗰啲 mainstream media 就係咁踩佢噶嘛，係咪？咁但係選舉嘅結果就係佢贏啊嘛，係嘛？咁佢當時即係選之前，佢都講到白噶啦，講你即係操控選舉啊，話啲傳媒啊，係嘛？ 講到中國嘅傳媒啦， 係嘛？咁咪靠互聯網咯，咪果然有效喎，真係。咁所以啲主流傳媒都開始唔得噶啦，你睇個款，所以天下正經越嚟越多人聽啦。 成你貴言， 今日之後仲再啱聽， 呢句 係咪先？咁咪 唔係咩？主流傳媒， 我威有你刷到。 即係當羅省唯一一個電台都不堪到嗰啲，連廣播劇都要去佛山嗰度買，唔買香港嗰啲廣播劇。 即 係，但係佢而家仲可以生存，好奇怪真係啊！即係都係有廣告俾佢， 都有廣告， 有好多添啊！好多廣告， 多咗商盤， 佢差唔多40%至56% airtime 都係廣告，好多。 唔係而家有兩個廣東話台喎， 唔 係 咩？ 一個半啦，一個半啦， 另外一個係 呢個台我都上過去兩三次嘅啦。 嗰陣時仲有啲人夠膽叫你上去， 而家冇噶啦， 而家冇啦，咁。 喂，而家佢個個都唔俾上。 我而家冇咩？ 咁佢成日做乜嘢做咧？ 全部政客都唔俾 上。冇。 邊個？ 咁我哋以前有個老友喺度有做節目噶嘛？ 我諗冇啦， 冇啦， 嗰啲 係嘛？咁跟住啊，係嘛？知道起碼俾大家。有鬱文喺度可以解釋俾大家聽，唔係啊，因為阿 Dennis 喺度鳩噏咁樣，係嘛？用咗15分鐘嚟屌鳩紅人講你，屌你老母，冇話題嘅，係嘛？ 我覺得我哋呢個節目咧，其實都可以喺 LA 發揚光大嘅，因為 LA 其實都好多香港人嘅， 好多。 所以其實喺你 Facebook 應該都有專業群組嗰啲咧，繼續一路散出去。聽晚我哋個餐會，你又可以宣傳下，係咪啊？係嘛？我聽晚我講嘢嗰啲，你咪可以由之後錄低，佢咪可以擺喺度 就會錄低啊，一定錄低。 其實當出街嘅時候咧，已經係今晚。 今晚嚟嘅，今晚。 呢幾日咧，你俾咗你張 list 俾我咧，我 call 啲人嚟啦，聽晚啦。其實都發現都好多香港人嘅。 好多香港人。 哦，主要都係主要係。 同埋你睇翻個 last name 咧，其實 last name 知道佢係香港人 嚟嘅。L A 係有十幾萬講廣東話嘅。 台灣人都 十幾萬。 係啦。 啊，其實同埋好多，我哋都喺我哋個羣組都好多翻牆。 大陸嚟嘅， 係啊，大陸上 成三千人嘅一個羣組， 犀利喎，真係唔錯啊，真係。 部分都係，有啲我都唔敢 at 添啊。 係咩？ 係啊， 唔知佢咩料啊。 我踢走好多添。 係啊， 唔緊要嘅，你 at 咗佢先係可以駁佢噶嘛，你咪你有管理員咪得咯，係嘛？因為係嘛？ 但係唔知佢係咪啲嗰啲？ 因為有很多都是啱啱上個禮拜才申請個 Facebook 嘅，跟住揀低自己名，咁你都知係咩料啦。 咁但係有啲假 account， 咁但係有啲佢真係翻牆過嚟聽噶嘛。 有啲可能佢翻牆過嚟聽嘅話，聽睇 YouTube 咯。 咁所以其實有得做嘅。 聽見阿 Dennis 咁樣集集喺度屌咁啊， 係而家 梗係要翻翻嚟聽啦。 即係所有網台開始都係好似而家咁樣嘅。 啊， 好錯！ 會唔會有好似你？ 你而家先做一個節目噶嘛，最初就做多個噶啦嘛，你明唔明啊？慢慢發展啫嘛， 陸陸續續， 冇所謂嘅，因為而家即係成本就好低噶嘛，做呢啲 係咩？冇成本咁就係啦，係咪？有個電話得啦， 冇成本嘅， 基本上 冇成本。人力啦 ，manpower 最大成本噶啦。 唔係因為你而家係用部手機啫嘛，我哋初初做都仲要幾部電腦，有 server 喺度噶嘛，大佬係咪？ 同埋 而家錄咗 嘅全部都貴㗎，嗰陣時啲 camera 都唔平。 貴㗎，我而家買 radio 嗰啲。嗰啲 cam 都係貴嘅，大佬又係， 同埋 server 又驚俾人 hack 咯，係咪？ 係啊， 所以我哋而家分散嘅，周圍派嘅，危險啊嘛，你明唔明啊？ 放曬喺度好危險啊，咁一 hack 咁啊， 所以你睇到我哋做直播咧，我哋三個平台，一個 Facebook， 一個 YouTube， 一個 live stream， 另外一個 live stream， 你搞我啊！係咪？咁我哋搞 Facebook 就係，係咪？我唔使廣告咪得咯。 YouTube 都 係 live 㗎喎。live 㗎 ，YouTube 有 live 有重温。 係咯。 係咪？所以加埋條數好得人驚㗎，你明唔明？你將呢啲數據加埋就係好多人聽嘅。你譬如我做呢個鬱文踢爆呢個 Facebook live 咁樣，咁你一般嚟講平均即係一日咧有成兩萬嘅，係嘛？兩萬個 view。咁但係我哋將佢擺喺 YouTube 我哋嗰個嗰個。我哋買 radio account 嗰度重温，嗰度有兩三萬人，咁即係平均一個踢爆嘅節目，講緊係成5萬人一日啊！大佬， 電視台都冇咁多收視 唔係我哋嗰啲比較即係多人聽嗰啲議題唔止喎，好似嗰日嗰兩個人俾人 DQ， 我喺旺角。即係嗰陣時，我要揀個現場，直有一個佔領嘅，我哋佔領嘅地方，喺度瞓覺嗰度嗰個位， 專用區， 係啊，我企喺度拍皮，嗰個十幾萬，兩日已經十幾萬啦， 嗰個犀利， 係嘛？跟住再加埋呢個YouTube 廿幾萬啦，大佬，仲有呢個節目係日日出街噶嘛？你明唔明啊？所以嗱，所以咧，其實咧，我哋會揀幾個唔同嘅平台，咁你冇得喐啊！如果我只是齋靠自己以前的一個 server， 你一拱就冧。我而家我個節目咧，成日都係嘅，十點鐘佢就嚟搞我噶啦。係啊，就嚟搞我噶啦，就拱冧你噶啦。咁我哋而家就係、是，有 YouTube 直播， 你嚟做我都好快 嘅就。阿舊新年都話啦，啱啱 post 咗個 Facebook， 佢話你一走行咗過嚟美加，跟住就 少咗個， 冇人去 hack。你哋個商 場係啊係啊，我哋咗呢度啊嘛，個產場又冇人搞，幾難真，睺住我聽住你啊，你搞，你真 係，所以搞啲啊，你驚咧，係啦，我啲誒攞翻頂帽俾我， 我哋冇俾我，你唱完睇下， 係啊， 嗱我哋呢度做節目就有，我哋希望做啲唔同香港好大分別，例如我哋。可以落，我哋用槍嘅，我哋攞好似掃啲槍嘅，我哋可以掃大麻嘅，黑花地，黑花地用竹 棍，啲頂帽係嘛？你嚟搞啊！你夠膽嚟搞？ 同埋，我哋同 Dennis 講過會做一集，定係做起碼做半個鐘咧，我哋去射擊場，做一個拉，做一個。做一個可以 show 翻俾香港觀眾睇。 其實你哋可以用 Facebook Live 咁出街都得，好簡單。你咪用翻天下正經呢個牌頭，用個 account 咁多咗佢， 咪得咯？呢個好簡單嘅嘢嚟嘅啫，呢個。 不如佢就翻時間睇下幾時多人睇。 係啊， 啲人有得 review 嘅。不過再 講。咁呢啲題目咧，即係其實我頭先一開麥嘅時候我都講，呢個節目咧其實好多美國 本身嗰啲新聞咧，又可以楞到咧，因為你啲香港人就可以睇佢明白多啲啊嘛，你明唔明？尤其啲新嚟嗰啲人。 好似上次選舉嗰陣時候，我哋講好多制度咧，係美國佢都聽都未聽過。 公投制度啦， 公投制度。 所以我今日咪先問咯。嗱，而家加州有人話要搞獨立，咁好啦，你搞獨立咧，原來咧我問過咧，佢就係要嗱，佢有個公投制度啦。咁但係佢一定要500多個 county 咧。都要有人去做嗰啲 petition 即係嗰啲聯署啊，咁我而家就未知道每一個 county 係咪個聯署嘅人數都唔一樣個比例，譬如可能5%，可能有啲3%，可能有8%。Overall 係幾多我唔知，即係佢有個最低嘅門檻咁樣。 8%， 成個州8%。咁但係有500多個 county 噶嘛，咁啊每一個 county 嘅 petition 都唔同先，個 maximum 嘅 人口比例應該又係唔同。 唔係人口比例唔同，但係嗰個。嗰、那個連署嘅俾佢個門檻啊！ 我相信未必係每個 county 都要8%，但 係加埋 加埋8% 總人口嘅平均數。 好啦，咁啊8%咁就可以連署咗就提案啦，跟住就好啦。然後過咧就係50%+1，係咪咁啊？定係 simple majority 就唔係 super majority， 因為公投獨立應該個門檻好高嘅，譬如台灣就要2/3嘅。 嗯， 台灣有個公民投票制度。咁佢要2/3嘅，佢個門檻好高嘅。咁2/3呢世都唔使自通過啦，屌你真係。 以前加拿大喬伯都好似一半 啊， 好 close 49咁樣。加拿大嗰陣時候，我都有，就係 50+1呢 個 比例。 好猛啊！50幾對49幾過唔到， 就要50+1咯。佢就係要 好猛。 50+1同 simple majority 有少少唔同。先講個 choice 就係總之你過半就得啦，你贏一票都得嘅。 我哋公投係過半就得啦，過半就得啦。 即係投票嘅人數過半咯。 係啦，過半 嚇。即係就算多一票 majority 都係可以。 所以咧，即係咁呢個嗱，你話呢啲係咪民主咧？係咪？呢個直接民主叫做 最 啊。得你獨喂你港獨，你而家嗰兩條友都唔係港獨，就 Hong Kong is not China， 你就話佢港獨係 嘛？講下啫嘛， 講下啫， 係咪？講下，is not US， 日日都喺度講。 講啫嘛，係咪？喂，人哋有個制度啊，直情係，係咪？即係你嗰班唔妥 Donald Trump 嘅，唉，我加州要獨立，咁咪。 可以投票咯 對我哋喺香港睇呢個節目嘅人咧，就真係有好有幫助。因為你記住，而家網台係全部周圍都睇到噶嘛，係咪？你就算通過 My Radio 去播都好啦，喺海外啲人有一樣睇到噶嘛，你加拿大、美國其他地區都睇到噶嘛。 柳 Sir 最清楚， 因為好似我琴日咁樣講，喺香港嗰陣時，我都聽到好多人都唔知道乜嘢叫公投，咩公投制憲係乜嘢，真係完全冇概念。 因為香港好多人好廢噶嘛，即係佢哋話：喂，689/689票，你 Donald Trump 都係209啫，咁樣講噶嘛。 真係唔得你死啊！咁樣咁嘅概念嚟拉翻嚟香港嘅話，真 係所以佢哋係選舉人。 所以我哋當初即係呢一個選舉，即係喺個政綱嗰度咧，我哋有個答合文，我哋印咗好多牌咁樣。咁你唔睇冇計啦。 係啊， 我哋講得好清楚啊，講得好清楚。跟住你嗰啲有及我哋嗰啲喎，永續基本法偽命題乜乜喺度垃圾咁。咁冇計啦！ 而家咪個個講佢， 我哋最早第一個講，而家個個講2047， 知道大鑊啦，真係。 唔係有時佢哋真係，我都唔係好明佢哋嗰啲心態點諗。好似今日阿李柱銘又搏咪，定唔知又話講要團結一致去投票俾。佢係高嗰、那個叫咩？ 高選委話 高教界 嘅， 高教界嘅 嗰個提名委員會嗰、那個 係啊，提名委員會 選舉委員會 1000人嗰、那個 係1000人嗰、那個，佢叫高教界嗰啲人咧就全力投票俾佢班要團俾民主派。 咁點解你又玩呢個遊戲咧嚇？ 我真係 唔明。傾 maker 做乜鬼傾 maker 嘥鬼氣。 攞子彈啫， 唔係阿 Ken 嗰個講法啱啊，想做 Kingmaker 啊，咁你如果有2-3個建制派，譬如而家牌面上，我哋估計會出嚟選嘅， 梁振英就一定爭取連任啦，曾俊華我諗佢都會選噶啦，咁葉劉淑儀就講咗會選嘅，咁啊胡國興又選，咁咪亂曬龍啦。如果啲票一分散，咁嗰二百票咪有作用咯。咁但係佢哋忘記咗一樣嘢啊，呢個唔係正常嘅選舉嚟噶嘛， 迫時機 係嘛，預先選舉嚟噶嘛。 到時六百九同葉劉，你真係傾咩 Maker 啫？ 係咪就係咯？ 到時是哪一個肯定退噶啦？ 六百九同葉劉，你真係傾咩咩 Maker 啫？兩個都咁乞人憎嘅。 喂，你話真係曾俊華可以入到閘咁，然後其他啲建制派都肯投俾佢，跟住你嗰二百票掟落曾俊華度，咁佢可能有機會贏啦，係咪？咁呢種情況出現嘅可能性有幾高咧？你呢班人有冇研判過咧？係咪？咁我估計佢哋嘅策略就係呢屆佢唔會去提名啲人去參選咯，即係唔好似上次係張何俊仁對上一次就梁家傑啊嘛，你都係陪跑嘅啫，啱唔啱？咁佢唔會咯，我覺得。如果佢你 因為如果想做 Kingmaker， 係啊，你就唔應該揾人選啦，係啦， 即係 Kingmaker 二大個揾人出嚟選嚇。 同埋呢個唔單止係 Kingmaker 添啊，你係講數攞嘢。 係啦，係啦，冇錯啦，冇錯。 攞子彈。 咁呢個又會令到我哋香港民主又向後退嘅。你班家如果做到呢樣嘢嘅話，咁你同建制派咩分別啊？咁你又挨政治上呢個策略拆你老尾咩？呢個小圈子選舉，而家邊個做都一樣啦，係咪啊？最多冇。即係死得慢啲咁解啫嘛，即係當然最好就六八九瓜啦，係咪？咁但係你揾葉劉做，你都唔係會好得去邊度噶咯喎，係咪啊？ 唔係，真係六八九瓜，真係你真係你 可能 幾 計 啊？ 所以我哋咧係堅持反小圈子選到佢到底，係咁解諗。 即係睇下攞翻幾多甜頭嘅啲。 就唔好理佢。 咁而家就十二月十一號咧，就係呢個選舉委員會分組界別嘅選舉，所以分組界別嘅選舉就總共有成三十幾個組別嘅。OK， 即係你哋可以 check 下咧，三十幾個組別，咁就要選1034個選委出嚟。咁因為其餘嗰166個咧，就係唔使選嘅。OK， 咁啊包括有36個港區人大代表。包括有呢、這個立法會議員70個，咁呢度就106啦，唔使選嘅。另外仲有30個位，就係嗰啲宗教界嗰啲就互選嘅，嗰啲又唔使投票嘅。宗教界就分嘅嗰啲就係、是，咁剩落嚟就1034就係分組界別有30幾個組別。呢啲組別咧又有兩類嘅，一類咧就以人做單位嚟投票。嗱、這個同即係傳統嘅功能組別立法會係一樣嘅。OK， 譬如法律界，咁你係律師。你啲專業先，咁你有人一票啦。咁你醫學界就醫生啦，係咪？咁衞生服務界就係嗰啲護士啦，係嘛？咁啊社會服務界咧就嗰啲社工啦，係咪？註冊社工啦，功能組別。咁嗰啲就以人做單位，教育界咁就以啲教師做單位啦，係咪？咁跟住落嚟有啲佔好多位嗰啲漁農界60個位。漁農界香港有幾多人從事漁農事業咧？就話俾你聽， 60個人 咯，咁有60個選委嘅名額，咁 59個， 但係佢冇辦法用人嚟投票噶嘛？點算？點為止你係農民？點樣 qualify 你係漁民咧？係咪？咁好啦，咁就要有嗰啲 人家 有啲漁會、農會就去投票， 嗰啲業界代表， 農會得個大位，係咪？ 即係一個會就一個會代表一個 single unit， 係啦。咁好啦。勞工界又是用會，咁全部左派攞曬啦，係咪？咁啊，仲有嗰啲進出口界又是用會嚟投票嘅，成衣紡織又用會嚟投票嘅，跟住商界又用公司嚟投票嘅，所以李嘉誠會有好多票，唔加佢揾派代表去投票啫嘛。 逢親用佢嗰度咁多 間公司，用個執董去投啫嘛，係嘛？ 佢間公司係包括曬咁多界別喎，係咪先？ 啊，佢連呢個資訊科技界都有啦， 係咯 係咯，資訊科技界又有，就呢個嗰啲有啲屬於譬如話有啲功能組別咧，佢都有啲人喺度噶嘛，你明唔明啊？交通運輸係嘛都有噶嘛，全部都咁，所以咧。呢啲咪即係典型係可以分裝嘅，咁我1034個選咗出嚟，再加埋嗰164個，咁夾66個加埋，咁就1200人咯。咁呢1200人咧，民主派咧或者非建制派，大約可以攞到150至200。嗱，譬如高教界佢有30個位，法律界30個位，呢個社工嗰度有30個位，咁呢幾個組別加埋你就超過150人噶啦。咁呢啲多數佢贏曬嘅。大部分是用人做單位那些，咁都是百分之二十啫。 你最多可以睇另一個候選人。 即係呢個制度裏面，佢哋永遠都落， 永遠 都係。 咁但係名義上，名義上就哇，都呢個都係一個公平嘅選舉啦，係咪？但係個制度嘅設計就係令到你永遠冇辦法過半數噶嘛。 永遠。 咁所以個選舉永遠就係安全噶嘛，對共產黨嚟講，你明唔明啊？ 即 係 佢永遠做唔到 majority。係 啦。係 啦，永遠做唔到 majority。不但止永遠做唔到 majority， 佢嗰個 minority 仲係好細嘅。 係。細先大到 百五至二百。所以你 次 Kingmaker 發夢都話攞300咯，就算我俾夠你攞300都話 都冇用。但係佢覺得300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為你而家你如果多過一個候選人，咁啲真正等於上次梁振英都係啱啱攞多89票啫嘛，600嘛， 因為三 嘅， 因 為 三次，一半就600嘛，係咪？咁就希望上一次重演，咁跟住 想空翻上啲， 跟住佢攞翻500幾票，咁其餘嗰啲拱落另外一個人度，咁佢咪瓜得咯？ 即係假如有四個候選人，咁咪每人攞多個300票。 今次要上次係三個候選人。 哦，即係而家四個人偷淡咗啦。 偷淡啦，係啊。咁 不過佢仲有三個，俾你有四個人出嚟噶嘛？ 誒，唔會俾你四個人。係 咯，係嘛？ 簡單 啫，你俾我做。做波我都識做啦，我哋咁做啦，你做三年出嚟選， 唔係同埋共產黨要睇你有冇泛民啲人出嚟選，你明啊？冇咧，咁你幾個都係建制派咧，佢就可以控制，你明唔明啊？我揼你個頭噶啦嘛，佢可以叫你，即係就算你報咗名，即係好似第一屆你記唔記得有楊鐵良有吳光正，咁但係選舉結果竟然係董建華高票。嗰兩個人連攞翻提名俾佢票嘅票都冇， 都冇。 譬如你提名，你譬如你提名總共有150票啦，咁你連票你係咪最少有150票？係 啦係啦，理論上嚟講係啊。 咁結果佢提名， 提名咗你唔選你。 上一屆何俊仁都係有100多票提名，佢結果都係攞100多。 即係有啲走咗嘅， 都係走， 即係佢有150票過底咗， 都係走咗數嘅。你諗下， 所以就嘥氣，基本上係。 係啊，你睇佢就知啦。 咁但係咧，成個香港社會咧，而家個焦點就係689可唔可以連任嗰度咯。係 啊。 咁所以咧就變咗又好似李柱銘嗰種講法咯。咁李柱銘而家鼓勵你多啲人去做選委為咩咧？除咗你話做 Kingmaker 之外，就係話要懟冧689嘛。咁你要懟冧689，你就俾第二個689去做嘛。 係啊，俾第二個689。 你除非我有人去做，我譬如我非民主派或者非建制派，我今次有人去選，我有機會贏嘅咁樣。咁你先可以鼓勵多啲人去做選委啊，係咪？咁然後你鼓勵多啲人去選委嘅目的，原來就想689死，咁第二個689做啫嘛。 係咯。所以真係好唔明， 不斷循環。 唔係呢個就係我一直 六八九有。 唔係呢個係我一直以來嘅嗰個主張嚟㗎嘛。所以梁家傑當年2007年去參選呢一個特首，我就已經去示威，帶住啲社民連嘅人就走去抗議，跟住佢嗰個選舉口號叫有得揀先係老闆嘛。我有得揀，揀條毛。嗰陣時我話口號就啲人話我粗魯啊。咁係啊嘛，大佬你自屌你唔可以自呃自己㗎嘛。揀咩咧？你話俾我聽，你個對象係嗰1200人，唔係全香港人。咁你係揀乜嘢咧？點揀咧？你明明知道呢1200人係唔喂最多得80人會投票俾你嘅。咁你話唉，那個口號就有得揀，你先至係老闆。咁你又想同邊個人講呢句説話咧？你同全香港人講，咁你只不過係一個政治訴求。但係我哋 嗰啲香港人睇完嗰個特首嗰個辯論之後，佢話有得睇冇得選， 係咪咯？咁我就粗魯啲啦，有得揀我揀條毛。咁啊，大家都明啦，係咪先？ 所以而家佢哋好似嗰個阿個法官又出街。又出街又去， 佢哋都要做呢啲嘢嘅，咁做俾人睇，咁咪係好戇居，即係等於我成日話，我有民意調查，邊個支持度最高，關我差事。 係咯，我又唔係好明喎。 咁我啲民意調查問我，你支持邊個做特首？咁 我有得投咩？ 邊個都唔知啦， 係嘛？ 屌你，我冇得投啊嘛！而家成個香港問題就喺呢度咁嘅制度，所以點解你嗰個831方案出嚟，大家知道玩完係咪？你公民投提名，你提出公民提名，冇人睬你係嘛？冇人睬你㗎， 屌啦！又興 啊！我哋人多，我哋人多， 冇人睬你㗎。 即係一講 起，所以咧呢個一講咧，即係好多人就會明咯。但係呢啲港豬就唔係咁咯。 唔係因為佢個新聞啊， 嗰個分局似乎越嚟越差啊嘛。 佢哋嗰個 新聞咩東網嗰啲全部都走去做，啲人走去。 所有嘅報紙都係主流媒體，有做民意調查， 又搞啲咁嘅嘢啊嘛，係咯，咁即係呃鳩人。 屌你個民意調查抽到我問我就鬧你㗎啦，關我撚事咁啊，係咯，屌你個問我支持邊個啊？問屌你， 佢可以支持邊個？我諗佢哋係想俾個感覺人哋咧，好似有啲啊， 好似有啲， 好似有啲民主咁樣， 好似啲民主成分喺入邊， 屌好似大陸一撚樣咯，係嘛？ 你而家做到好似話可以全香港啲人都有份參與。是你逼我參與嘅啫嘛，屌你！你逼我睇呢啲新聞，邊個贏邊個輸？ 嗰啲告密已經賣緊㗎。其實 投票站喺邊啊？投票站喺邊？ 其實香港人就應該就係個態度，就我喺度食花生，我平頭品足你啲人。但我好清楚，我係冇辦法投票嘅。 啊， 當然我可能會有啲主觀願望，我希望你六八九撲街，跟住曾俊華做都好過你六八九做，咁解嘅咩 ？A B C 啊嘛。係咪 ？Anything but CY 係咪就咁啫嘛？其實就係滿足咗呢種咁嘅心態，但係你做做下咧假起真做，就好似全香港人都有分差別咁樣， 信以為真咁樣， 就好似真 係 有 呢個趣味咯， 催眠你 搞到好似美國咁啊，又有全部媒體又做民調， 所以有時啲嘢咧，譬如你哋呢個節目都有，呢個節目都有講到啦，成日講人哋呢個選舉唔係一個直接選舉，但係你好一定要知道嗰個選舉人票係 based on 嗰個 public vote 咁嘅，大佬， 係啊， 嗰個所謂選舉人本身唔可以話我中意投俾邊個噶嘛，我根據選民嘅意願噶嘛，仲係 winner 比例， 仲係跟住仲係 winner take all 噶嘛，係咪？所以先會出現即係你嗰個民選即係普選嘅票會多。嗰、那個人係 選舉人 㗎嘛，咁其實呢個制度設計，如果大家研究翻美國成個總統選舉個制度嘅設計咧，佢就係因為會要平衡各州嘅利益啊嘛，你明唔明啊？如果唔係啊，好大鑊，咁人口多嗰啲冇着數啊， 加州 唔 係大，係嘛？你州慳啲細州， 加州你攞咗加州攞咗 New York 咁咪搞掂啦。 喂，但係 New York Texas， 喂，但係個關鍵，佢個關鍵就係佢呢個係一個，即係我哋成日講美國成個政治制度咧。就係、是、兩個字，中文就叫制衡啊嘛，唔係英文就 check and balance， 係咪？成個制度嘅精神就係咁樣噶嘛，你明唔明？ 所以兩種輪替 係啦，所以包括呢個總統選舉都係咁，總統亦都嗱，好似 Donald Trump 咁，當然有啲人對佢有啲期待啦。初初佢選出嚟，有啲人就喊苦喊忽啦。無論點都好，喂，佢都有個制度去 制 衡佢噶嘛，大佬，你估佢而家就真係去墨西哥起埲牆啊？係咪？佢而家真係可以改轉啲護照圖啊？係咪即刻而家下令拉曬啲非法移民？冇可能咁啊，大佬！ 即刻縮窄 啦！你都要受國會係嘛、法院同埋輿論嘅制衡噶嘛？係咪？ 我睇到佢有啲一定會走數 嘅，手硬都睇啦，大佬。但係有啲我哋希望佢唔會走數喎、啊。即係對大陸嗰個唔好走數喎、 啊，對大陸嗰啲 嗰個35%關税， 嗰個唔好走數、 啊。今朝呢一攤就評論啦，你嗰個環保政策，你記住要走數啊！ 好多好多好多會嘅，不過我哋呢度咧，同埋咧，我哋 佢咪取消呢、這個即係、就是、奧巴馬嗰個醫療融資計劃？ 我係已經話唔取消㗎啦， 嚇 改革啫嘛， 不會取消曬， 唔會嚇。 改革， 佢開頭講嘅就係話全部 拉回，因為你實行咗，咁你跟住而家話取消又好煩噶嘛，大佬， 好多嘢要改， 咁多唔同嘅 叫咧， 美國啲嘢起咗咧，好難， 我哋 取消嘅。 誒，你知我係呢度得我一個共和黨住， 我哋加州最多共和民主黨嘅， 我成日話佢投共啊， 上次投票咧問佢啊，你有冇投票？跟住佢話。我投你冇卵用啦，因為全呢個加州 輸緊嘅， 都係輸緊。我投冇用噶，乜我所以我咪 加州選舉人票一定俾佢攞曬噶啦。 係咯，所以我投第三啊嗰、那個 維燕 嚇 independent 嘅，係嘛、 嗯？ 反正都係啦，冇用。 加州獨 立。咁而家 你有冇估到呢個川會贏咧？ 我估唔到，我都估唔到 你哋美國人都估唔到你。 哦，我哋唔同我哋喺 LA 啲感覺咧，係真係會係民主黨贏嘅 嚇， 即係啲細州嗰啲就可能真係完全係相反嘅感覺。 咁啊， 今日啲細州會贏 曬。係啦，細州立曬。 最緊要有賓州啫嘛。係 啊， 你講個冇賓州，你講啦，講個冇賓州。 以前賓州咧係 fix 嘅州嚟嘅，即係就而家佢今年今屆邊就變咗搖擺嘅州。 搖擺賓州就變咗有賓州嗰個贏咗賓州，如果冇賓州嗰個就輸咗賓州。 有聽過有賓州得天下？ 有賓州得天下，係 嘛？ 唔係一個咧就係have problems with email， 一個係 having problems with female。 你又真係， 好笑啫。 所以我哋呢度係嘛？你話？ 其實咧， 呢啲主流唔會講嘅， 唔會講 嘅。好似我哋其實都一半食花生嘅啫，因為我哋話咧 ，winning system 嚟噶嘛。我屌，其實選咗邊個咧？我哋都根本已經知道國會一定會制衡， 係咯， 係嘛？尤其是 但係而家國會拒絕多數， 即係國會係共和黨， 但共和黨會制衡佢噶嘛？ 係啊， 唔係咁制衡佢啊，即係 共和黨制衡佢， 共和黨制衡特朗普啊嘛， 跟住俾佢亂嚟啊嘛，大佬， 共和黨入邊都唔妥佢， 咪共和黨都有，共和黨都有個備胎。就係話，喂，萬一條友搞歪咗，咁你我要揾個人去接呢個政權噶嘛，大佬，咁啊， 佢又唔會俾佢亂咁， 佢又唔會俾佢亂嚟嘅。 搞彎咗嗰陣時，第時點收科？係咯，同埋共和黨入邊有個茶黨噶嘛， 咁啊，好犀利。 我哋個茶黨， 嗰個係一個制衡嘅， 嗰個茶黨係暗馬底喐佢噶嘛，係嘛？如果係 最唔 佢又精喎， 嗰個咧就係共和黨， 佢又精啦，所以咧佢攞阿拉斯加嗰個就係茶黨噶嘛。 其實民主黨呢次都係即係該輸㗎啦！你大佬你有咩俾希拉里做啊？你如果俾 Sanders 就咩事都冇啦，係咪？ 做馬做得太犀利啦，做馬做過龍啦！ 你夾硬啊將呢個老嘢踢出去，呢個最多最高民望。 係啊， 我投佢都係投俾 Sanders 如果 Sanders 出嚟冚， 你話初選嗰時 係有機會喎，有得冚喎，如果 Sanders 係嘛？ 冚啊！不過 Sanders 社會主義者，我哋呢度唔掂 左教，左 教多啊，派 左教啲咧真係好難搞，係咪擁曬啲非法移民嚟，跟住大愛咁解？ 但係呢幾年嘅世界潮流都係咁嘅，越古靈精怪，越有頭角嗰啲人就越有機會做總統。 你就菲律賓嗰個， 係啦，菲律賓啊嗰啲 啲電腦啊， 我因為好長一段時間啲人已經。厭啦， 厭倦咗個 mainstream 嚇，係嘛？同埋好悶噶嘛。 唔中意政客，你去台北市長咪一個好個例子咧，係咪？傳統都係國民黨贏，或者民進黨冇乜機會去爭呢個位。咁佢換一個政治素人，咁呢條友又係老實講，佢冇乜政績，佢而家做咗呢幾年，佢下屆都好難連任，佢睇個盤，係咪啊？咁但係啲人嚇， 冇乜特別差。 唔係咁，但係佢都好多攪舊嘢啊嘛。係 咪唔做唔錯嗰啲人？ 佢又唔係喎，佢好多嘢搞喎，呢條友係，好多嘢搞喎，佢係，係咪？ 我唔記得叫咩名。 咁但係搞親都我啊嘛，係啊，搞親好多都我啊嘛。咁但係佢幾高票啊？ 咩 P 啊？好似叫咩 ？O P O P O P O P 啊 嘛。柯文哲。 柯文哲啊嘛，我幾中意佢嘅喎。 佢過癮啊嘛， 係咯， 就係過癮啫嘛，而家就係咩人最緊要過癮。 好似夠地道啊，都特登講啲國語，好似特登。 唔係佢本嚟就係唔標準嘅咧。 我係我以為特登講咯。 哦，我哋聽唔出啊。 佢啲國語真係 本嚟就唔標準嘅咧。呢個台腔國語。 係啊，台腔國語啊嘛。台腔國語好聽過普通話㗎，係 咪？你說話啦，沒有啊？ 國語始終 咧。因為咧，佢即係其實咧，就係因為啲閩南人咧，即係有一啲發音咧，一定唔準嘅。F 音一定唔準嘅，空繼續吹咁啊， 空繼續吹， 哭氣啊，你真係好哭氣啊咁樣，李嘉誠， 我都學到人嚟㗎，我都學到 李嘉誠咪，李嘉誠咪咁咯，唉，你話我哋啊，千祈唔好抹黑我哋，我第大部分嘅錢咧都唔係喺香港嘅， 真係好威士嘅， 就個 F 音 啊， 我屈你啊，我屈你啊， 佢一講啊，好似我大老豆， 你嘅名。我而家屈你啊！啊，又出有個孫啊，真係好氣啊！逢係 F 音都死得嘅啊！咁你呢個就係竅門，你就知道佢啲講嘢啲口音就係咁樣。 嗯， 咁你去講國語咪又係咁樣，好笑，好氣， 我都講唔到。 你又學老人，我又學老人咧。 我聽我老豆講啊， 我哋香港出世，我哋梗係唔會講好哭氣啊！我哋冇呢啲音啦。但係我哋嘅上一代全部都係咁樣噶嘛，係咪？你睇李嘉誠講嘢係咪？係 啊， 就係咁咯，好笑。咁你啲台灣人講國語咪又咁咯？ 啊，咁而家好，而家喺啲電視度聽嗰啲人講，電視嗰啲人講嗰啲台灣話，即係講國語咧。 台語 唔係啊，佢哋都 台腔國語， 好重台腔國語。 嗱咁樣講，你即係如果台灣咧，如果你係後生嗰啲咧，咁佢讀書嘅時候用波哥摩科啊嘛，即係佢啲國語係標準過大陸嗰啲普通話嘅。是兩種不同的嘢嚟嘅， 兩種 唔同嘅音方式。 係啊， 咁佢哋係比較標準啲，好聽啲嘅。 係啊， 大陸嗰啲咧，即係佢係北京話，北京話就啲所謂 儉化嚟啊， 儉化語用加個咩都加個兒字落去嘅，什麼事啊？ 係啊， 什麼事？什麼事啊？咁嗰啲，呀根啊！咁呢啲啊嘛，喂，係 啊， 我 唔怪得出啲書乜嘢都兒啊，乜嘢都。 我哋叫呢啲叫兒化語。 哦，就係咁。 什麼事？事。咁你事兒，唔係你就咁事就事，什麼事？咁但係咧加個兒字咧，什麼事？ 什麼事啊？ 哦， 聽到辛苦啊，聽到都辛苦。 唔係都係 習慣， 講習慣，講習慣。咁你同佢啲傾開偈嘅，聽開佢哋嗰啲，會覺得佢哋嗰啲好熟嘅咯。但係你再聽台灣嗰啲人講國語，同佢哋嗰啲普通話，你就覺得個差別好大。 不過應該嗰啲人有審美眼光嘅話，應該聽完國，聽完佢都要咩啦？聽完台灣國語。 咁我中意聽啲台灣女仔講國語。 係，好寫 㗎，寫好多啲，啲音㗎，係 嘛？啲又好聽啲，係嘛？又靚啲啦。 係，而家啲女台灣人以前好多㗎嘛，我記得。 係好多。 而家 以前我哋 而家都多，而家都多。 以前我哋呢度啲仲有啲咬住檳榔喺度。係 啊。 而家冇啦。以前我哋啱，我哋嗰陣時，我哋啱上 台嗰時，好多咬住檳榔㗎。八六年嚟嘅時候咧。嚟 LA 我喺個白龍第一次嚟 LA， 芒珠拍嗰啲成個都台灣小台灣， 上次有朋友嚟到芒珠拍，佢都話：哇！以前呢個小台北，而家變咗小深圳咁。 你等於紐約啫嘛，而家全部都係啲福州人、溫州人係嘛？咁嗰啲傳統嗰啲老華僑嗰啲就好老啦嘛，已經係 有 啲佢生咗啲仔仔咧，搬咗去第二度住噶啦嘛，喺舊嘅即係唐人街社區。隻所餘無幾，嗰陣時係廣東人最多嘅。而家紐約而家嗰啲大嘅嗰啲會堂咧，冇乜人嘅咯。我有時摸上去 𥄫 下，剩翻幾個老嘢喺度打 打牌、 打啲狗啫嘛。 係咯， 幾多嗰啲幾多大嘅？ 生嗰啲唔去。 嗰啲嗰陣時好多啲會社、會堂、幫會咁啊，大佬安良啊，係咪協勝啊，好多呢啲咁樣噶嘛嗰陣時係。 好多嘅，同埋佢分籍貫噶嘛，咩潮州會館啊嗰啲，即係分鄉下噶嘛。 佢崇政總會客家人又有一個會館噶嘛。 係啊。 我嗰年去，我最記得第一次去紐約又係八六年啦。哇！佢而家去翻睇翻嗰個唐人街，其實啲建築物啊各樣啊冇變嘅，但係啲人變咗， 啲人 係嘛？人變咗。 最怕佢哋而家。最怕佢哋一間將孫中山每個唐人街都有個孫中山 像，係嘛？中山廣場係， 我哋呢度有冇啊？ 我有，有孫中山。最驚佢第日咧，屌拎走咗孫中山，放喺個毛澤東喺度，屌！ 咁唔會咁樣， 咁樣搞緊㗎。 中山廣場都有，中山廣場仲扯呢個 一定唔會，呢個一定唔會，呢個 佢哋又唔會咁嘅，佢哋唔會啊嘛。 因為你連大陸佢孫中山誕辰嗰啲開大會㗎嘛，係咪？佢要即係啊！將孫中山呢個牌頭擺好高咁， 佢歌頌佢， 佢一樣要繼續擺住喺度， 梗係啦，係嘛？咁上次我咪寫咗篇文咯，即係講佢啊，國共兩黨爭住要即係啊拉住孫中山啊嘛，係咪？咁我呢兩個黨都冇資格咯，老實講，大陸啊更加冇資格啦。佢話習近平喺嗰個紀念大會話，我哋係呢個孫中山最忠實嘅、最忠誠嘅繼承者。我咁咯，我都我孫中山提倡呢個 民 權主義，就係講直接民主，係 啊， 係嘛？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復決嘅權利，係咪？咁啊，你咧就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其實共產黨一黨專政，係嘛？孫中山講民生主義咧，就係而家等於 social democrat， 係嘛？你老尾你而家咧就係官僚資本主義，係咪？係咪先？係嘛？ 有中國特色。 孫中山講民族主義咧，就以孔子嗰個仁愛思想為基礎嘅。你嗰個民族主義咧，你就係呃人嘅，因為你係國際主義者，你 internationalism。 嗯， 係啊，咁你話你係三民主，你係孫中山嘅忠實繼承者，話咁都噏得出，我話係咪先？ 係嘛？你最慘佢哋嗰啲， 所以你唔使驚，佢唔會呢度唔會搬孫中山嗰度。 佢唔搬孫中山，會唔會自己喺另一邊整翻個毛澤東廣場？ 毛澤東唔會㗎啦，整習近平㗎啦，大佬。點樣執毛澤東？ 咁要習總先入咁樣， 習總要整習近平啦。 好啦。咁啊，差唔多啦 嚇， 今日 差唔多， 係啊，一個鐘啦，你講一陣，多謝曬鬱敏， 係，收視率不斷上升，跟住咧。 跟住咧就踢走大台。 OK， 我要搞好多新節目先得。 咁啊， 仲有啲收入咧 ，Dennis 話齋有啲收入咧， 要有啲收入噶啦。 OK， 你由一個節目可以變好多個節目噶，慢慢咯，一步步嚟啦，係咪 ？OK， 等我哋講天下聖經嗰啲。 係啊，得我哋 My Radio 一定係支持啦。 多謝曬，多謝曬， 多謝多謝。 有台嚟噶嘛，我哋係地二心同，精神一貫。 係 ，OK， 好 ，OK， 好， 多謝曬， 好， 拜拜， 拜拜。